tu sais perdu. Contre ta peur, quand on se cachait près des bateaux pour mettre nos corps à nu. Un jour il y a comme ça des gens qui passent, c'est la vie qui grandit. On se comprend pas toujours soi-même, et un jour on est. Oh non non non, on s'oublie pas comme ça. Tu me sais pas, et je garde en moi des bouts de toi. C'est notre histoire d'amour, je voudrais la vivre encore une fois. Efface au bas de l'océan, tu m'as tendu la main pour m'emmener doucement jusqu'au premier matin. J'avançais toujours vers toi comme une étoile qui danse. Et le ciel a mis ses ailes pour me voler mon innocence. Un jour il y a comme ça des gens qui passent, des regards qu'on garde en soi, des rires qu'on n'oublie pas, parce qu'un jour on aimait. Oh non non non, on s'oublie pas comme ça. Je ne sais pas, mais je garde en moi des bouts de toi. Oh non non non, on n'oublie pas tout ça. C'est notre histoire d'amour, je voudrais la vivre encore une fois.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大自然醒来了，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足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足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书咱们说到董化一站住了。这于伯龙在后边跟着呢，董化一一问才知道，这位啊是海川的大舅子。于伯龙可真急了，看海川闭着眼睛不省人事了。老剑客爷，海川他别着急啊，别着急。老剑客爷把海川放下了，海川是迷迷瞪瞪。老剑客由打身上掏出一个小药瓶儿。小葫芦倒出了27粒丹药，你呀拿着别害怕啊，我告诉你，海川吐的不是血，吐的是病，养几天就会好。这药呢每天吃3粒，吃上9天身体自然复原啊。你扶他回去让他好好休息，不能再着急了。哎呦，谢谢老剑客爷。于伯龙接住药收好了，然后搀着海川 回转于家庄。董谦董化一就走了。单说通法上人了因和尚戴好了如意，用铲刨了个坑，就把徒弟慈云给埋了。了因和尚眼泪下来了，慈云跟着我60年呢，没想到命丧此地。埋好了之后站着舍不得走啊。就在这时候，山中喊声大震，嘡啷啷啷啷啷啷，沙往山中一看，嘎啦啦，烈焰飞腾，嘎啦！了因和尚这才奔山中走。这个时候，英王富昌就被燕普燕云峰还有唐桂林搀扶着过来了。这君臣三个人也听见喊杀阵阵，燕普就跟英王说，千岁啊，咱们避开火场吧，我搀着您走。桂林啊，你搀扶着王爷，你听后边喊杀阵阵，你们君臣往前走，又贫道我抵挡一阵。老剑客，我们君臣上哪儿去等您？哦，你们就奔武圣莲花祠的方向走，越快越好，我随后就追。燕普拉开宝剑，在这儿等候追兵。这么单说元帅谭天唐桂林搀着英王富昌就奔了后山了。走到了武圣莲花祠的西角门外头，英王实在是走不动了。桂林呐，我口干舌燥，渴得实在难忍，怎么办吧？我到这寺里头去找口水喝吧。啊，王爷啊，我在这等着，您可越快越好。哎，英王富昌推角门进来了，回首把角门关上，谭天就在角门这儿等着。英王富昌迈步往里走，来到了头层殿。英王站住了，请问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殿里头没人答话。英王呢又往前走，看见月亮门，出了月亮门了，就奔了豪轩了。一看豪轩前挂着竹帘子，请问里边有人吗？请问里边有人没有？还是没人答话。燕王一想，这地方可能能找点水喝吧，一挑竹帘子他就迈不进来了，就发现迎面的云床上头冲东脚冲西躺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大姑娘，满头的珠翠，浓湿脂粉，雪白的肉皮，上身穿着玫瑰紫的紧身小袄，下身是葱心绿的散脚的水裤，脸冲里躺着。燕王富昌一瞧是个大姑娘，扭头往外就走，到了帘子这儿刚要迈步出去，这燕王啊不由自主的又回头瞧了一眼，虽然是侧面，但是也看得出来这个姑娘长得天姿国色，就是西子王强也比不了她呀。哎呀，英王站着回头又瞧了一眼，英王不由得心中一动，哎呀，这个姑娘长得可真不错呀，现在剑山已破，人这一辈子还图什么呢？不如我把这姑娘带走吧，叫她侍奉于我，平生之愿足矣。富昌富宝臣想到这儿，回过身来，他迈步就奔了云床了，眼看要走到床的旁边了，猛然见他站住了，一回响就如同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 不常叫着自己的名字富昌富昌富宝臣呐、啊？你这一生遇到美色太多了，从未动过尘念，现在老将之矣，见美色起尘心，妄动邪念，莫非说你的大限来临了吗？想到这儿，他用右手拍打了一下前额，跟着啪啪又来两下，明白明白，转身要走，走到帘子前，刚要挑这门帘子，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了。父王，您看看我是谁？燕王府上回头一看，扫的他是面红耳赤，目瞪口呆呀。云床上坐起来，正是自己的女儿三公主霞娘。霞娘怎么到了？咱们前面说过，当初贵嫔招亲的时候，霞娘的进后山去请示他的师父李婉娘，婉娘呢就让霞娘让贵嫔出身回家成婚，可临走的时候，李婉娘见可爷就嘱咐三公主霞娘，徒儿啊，你见到你的公公婆婆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出来，山庄再打剑山的时候，你要提前带着纸粉带着艳妆到武圣莲花寺来一趟，为师有话要讲。霞娘向来不问师父您干什么，霞娘答应了，跟着贵嫔两个人出剑山，在青龙闸外头看见小侠于斗跟陆杰雄进山，他们夫妻呢就回到了贵家庄了。等到家一看，家里高达灵棚正办白事呢，因为贵嫔的大伯父二伯父死在了恶老道华图之手，三爷贵竹凳给两位哥哥办丧事了。少爷贵嫔一到家，家人看见了，哎呦少爷，三老爷子非常震怒，正在找您呢、啊、您呐、啊、别见三老爷子，您赶紧到内宅见三奶奶去吧。贵嫔就带着霞娘到了内宅，见到母亲，让霞娘给婆婆行礼，把进山招亲的事说了。三奶奶才知道儿媳妇是三公主霞娘。哎呦，这公主怎么长得这么雍容华贵，这么俊呢、啊、这婆婆就把儿媳妇抱住了，乐坏了。贵嫔呐、啊、你可是因祸得福啊，娶了这么一位英俊的公主。得了，你这俩伯父死了也没办法了，你爹不乐意，我跟他说将来想办法杀这恶老道画图，给你大伯父二伯父报仇雪恨吧。婆婆高兴啊，立刻叫霞娘更换衣服，自己亲自到前宅告诉三爷贵竹灯，儿子进山招亲了，要把霞娘叫出来跪倒在地看公公，得磕头啊。公公一看，公公也乐了，这么好的儿媳妇。贵嫔就把山里的事情全都说了，三爷贵竹灯转怒为喜，给二位兄长办完丧事出了殡之后，就给他们小两口办喜事。霞娘呢就把师父吕老剑客爷的教导临行是怎么说的禀明了公公婆婆，三爷贵竹灯呢就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头了，这是剑客爷吕婉娘的嘱咐，然后派出家人四处打探剑山还有三庄的战情。三打剑山蓬莱岛了，段竹灯知道了，立刻把霞娘叫来，让她带上纸粉艳妆上小船，直接够奔后山见师傅，到武圣莲花寺。等霞娘到了之后，在吕婉娘面前跪倒施礼。婉娘就问呢，徒儿啊，你到了贵家庄，你的公公婆婆待你如何呀？师傅，公公婆婆待弟子如同亲生。看起来你这亲事算找对了。 这也是事过您的成全呢。徒儿啊，这次我把你叫来，为师是要跟你说几句心里话。霞娘啊，你是我的弟子，可是你是英王富昌富宝臣的女儿，有道是事亲三分相，是火热似灰呀。英王是你的父亲，可是你也知道圣于圣陶然跟众位老少英雄侠义还有几位剑客爷几次攻打剑山，现在圣陶然指挥湘勇三打剑山蓬莱岛。霞娘啊，为师估计你父亲是必败无疑，因为山中有人策应啊，外边攻打里边策应，剑山安得不败呀？我想啊，找一个适当的时机，你呢浓妆艳抹，以色相斗之。如果说你父亲心如铁石，色相不能动摇，为师呢一定帮助你父亲让他反败为胜，哪怕他三军是千军万马，只有为师你就尽管放心吧。如果说你的父亲在垂危之际见色动情，那就是他时衰运减，败局已定了，他深入绝境，徒儿啊，你就绝了父女之情吧。其实呢，霞娘跟英王是父女之情，其实老剑客爷吕婉娘他用这个办法呢，也就是仗着霞娘聪明一世猛装一时，这时候他必然着急，他想不了那么多。吕婉娘懂得人间真情啊，让徒儿浓妆艳抹，看看英王动心不动心，实际上呢就借这个办法让霞娘跟英王绝了父子之情，那么英王败了，霞娘呢也就顺之而下，他就不会再伤心了。霞娘不明白吕婉娘的用意，就认为以色相动之是对的，弟子为师父知命是从，任凭师父。婉娘呢就叫徒弟把包袱打开，立刻改装浓妆艳抹，自己呢就到武圣莲花池外边看，他要是看见英王在哪儿，好让霞娘去，该着的事儿。这李婉娘在外边看着，没想到这时候英王富昌富宝神进庙找水喝，婉娘蹭一下就进来了，让霞娘就在豪轩躺下。他暗中观瞧，果然英王心中一动，就算动了尘心了，幸亏是悬崖勒马呀。霞娘坐起来了，英王是满面含羞，霞娘眼泪下来了，父王啊，剑山山势已败，执旗路已停车，此时改悔尚不为晚啊。英王富昌把脸往下一沉的儿啊，想为父我这么多年纠合四方精英，刚刚失败便避祸而去，人家怎么样谈论为父啊？你是剑客的门徒，见微父失败做壁上观吗？眼瞧微父落井，你却下石啊，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吧。霞娘是怒容满面，父亲，你身为父亲见女儿心期歹念，你还像父亲？你还是我的父亲吗？女儿身为剑客爷的门徒，主持正义，也应该为国出剑。说着伸手就摸宝剑呐，吓得英王富昌富宝臣脚步踉跄，一挑帘蹭蹭出去了，这心砰砰砰的跳啊。英王一想，哎呀，自 自己的亲生女儿反不成仇，见我失败没有一点帮助之心，何况别人呐、啊！我还是赶紧找桂林去吧。王爷刚走到这门里头，就听见外边动上手了，声音不对，轻轻的一推这角门，他往外边瞧，可把他吓坏了。四个人围着元帅谭天、唐桂林正在动手呢，刀光剑影，一场鏖战呐、啊！燕王傅成看出来了，动手这四个人是飞天四龙：秦志明、金志高、高海登、袁广亮。这四个人呐、啊，咱们前边说过，在头打剑山蓬莱岛的时候，这四个人倒反出去了，想投奔三庄吧。人家天险庄、赵家滩、段家庄不要，这么一来可坏了，大苗不收，小苗不留，三庄拿他们当敌人，剑山也拿这四个人当敌人，这哥四个没办法了，商量商量，就把兵丁跟船只全都打发走了，就剩下这四位了。上哪儿去？坐着船投奔了余家庄。这于小娘的父亲，山东泰安州吴老的头一老于廷、于子玉，就把他们收下了，让徒弟武云飞给他们安置到跨院，派人伺候着。秦志明就跟武云飞说：吴老英雄啊，事到如此，我们必须帮助朝廷灭剑山，以表明我们的心迹。好吧，如果朝廷攻打剑山，我一定给你们哥几个送信。今天上朝人指挥三庄的乡团、老少英雄侠剑几位剑客爷攻打剑山蓬莱岛，山庄大伙一起。老人家于廷、于子玉立刻把武云飞叫来了：你呀，带着四龙闯剑山，让他们立功好报效朝廷，就这一个机会了。然后就把于伯龙叫来了：你带着海川走，让海川亲临战场。就这样呢，于伯龙带着海川走了，武云飞带着四龙就上了山了。走到了武圣莲花祠前边树林，刚要出来，这哥四个一瞧，谭天、谭桂林一个人手持宝剑，在西角门这儿来回踱步。秦志明说：班长，咱们要把谭天捉住，可是奇功一件呐、啊！哥哥，咱们这把式行吗？玩命吧！四个人各自拉刀，蹭蹭蹭出去了。秦志明高声喊嚷：“谭天，山势已败，你成了丧家之犬、漏网之鱼，还不投降，等待何时？”谭天一看就急了：“秦志明，你们吃剑山吃了二十多年，竟敢背叛王爷，现在还头顶下石，家害本帅呢，你们不如禽兽。”谭天，你还狂啊？你是叛国之徒，我弟兄弃暗投明，改邪归正，跟你们兵叛不同路，休得看刀。唰的一下往前一纵身，这刀就劈下来了。谭天闪身一躲，捧宝剑就扎，袁广亮在后边，这刀也到了。金志高、高海登也加入战团，谭天是力敌四人。别瞧谭天能够指挥战争，但是谭天的把式可比不了燕普、燕云峰啊。力敌四龙，他就有点忙活了。虎云飞在树林子里瞧着，这时候英王正要出来，听外边声音不对，他接着脚门一看，吓得一哆嗦。这家伙要知道我富昌在这门里头，他们过来一个就能把我炸死啊！哆了哆嗦在脚门这儿瞧着，谭天是玩着命的力敌四龙。英王是干着急没办法，就在这时候猛然见有人念佛号：无量佛，秦志明弟兄大胆！声音一住，人就到了，来的正是剑山蓬莱岛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手中提着宝剑呢。袁广亮一看燕普来了，知道打不过，没办法也得过去。 素身香出来就奔了燕婆了，举刀就躲，唰刀下来了。燕婆闪身形往旁边一躲，唰这么一转，太快了，人间的剑客呀，宝剑就奔着袁广亮的软肋扎下去了，那根本躲不了。宝剑进去，这袁广亮当时身死。高海登一看是肝胆俱裂呀，恶道：“你杀我兄弟！”唰的一下刀掉下来了。燕普一上右步，一顺势剑走顺风扫叶，用不着二下啊，红光崩血，高海登人头落地，金志高一个鹞子翻身反被倒劈，刀就到了，恶狠狠的就奔着燕普来了。燕普躬身上步一躲，剑交左手往上一挑，往下一左右，正是金志高的小腹这剑尖往上挑着，杀了。秦志明一看血贯同仁，阎婆老太爷，我要你的命！哥四个多大的交情啊！秦志明捧刀就扎，阎婆滴溜溜一转身，身法太快了，宝剑由打后腰就扎进去了，秦志明气绝身亡。眨眼之间，燕普燕云峰斩了飞天四龙，桂林无量佛王爷何在呀、啊、都急了，把佛号都念到后边去了。燕王这才伸手拉开门，那就是孤家在此，王爷快走吧。啊，这叫二等英王富昌富宝臣，那么头等的就是剑客爷吕婉娘，让侠娘浓妆艳抹，以观英王富昌之心，叫一党英王富昌。武云飞看着心中难过呀，飞天四龙为国捐躯，可悲可叹呐、啊。那么，这英王富昌君臣到底能不能逃走？下回再说。 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身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吧。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 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无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足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足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书咱们说到燕普燕云峰，剑斩四龙。树林当中武云飞可瞧着呢，武云飞有什么办法呀？自己上去也是送死啊，眼瞧着哥四个死了，心中非常难过。等英王富昌燕普跟桂林走了，武云飞才在树林子里出来呀，把这飞天四龙哥四个的尸身拉到树林之内，深深地挖了个坑，就把这四位给埋了。到了后来，四龙的后人找到这儿巧遇武云飞，那是后话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燕普保着英王富昌还有元帅谭天君臣三个人往后山走。无量佛桂林呐，后山有条密路，但是很难走，咱们只能陪着王爷有点密路逃生了。王爷走吧，英王就跟着走吧。往前一看，这小路啊实在太难走了，越走越难走，越走越难走，到了这条密路这儿，可以说寸步难行，悬崖绝壁，树木丛杂。幸亏燕普严云峰的本事高啊，等于把王爷一步一步抬出后山。英王富昌君臣三个人累得筋疲力尽，又渴又饿，嗓子往出冒烟儿啊。英王富昌眼泪都下来了，老军师啊， 桂林呐、啊！幸亏咱们逃出来了，但是孤家已然筋疲力尽了，不能再走了，咱们休息一下吧。无量佛王爷，此地离剑山太近了，危险还是挺大，你还是咬咬牙吧，还是赶紧离开危险之地才是啊。谭天都受不了了，老军师老前辈，此处草木丛聚，人到不了这儿啊，我看王爷实在走不了了，咱们还是休息一下再走吧。燕普燕云峰只好点头，他走到深草丛里头，用这宝剑隔草隔出一个圆圈来，草一倒呢，这金晨三个人就在草地上坐下了。英王富昌都累成一滩泥了，这时候天已然晚了，星斗月色光华射在林中，燕普虽然在这休息，但是耳朵他听着，突然间就听见草丛外头唰唰唰有响动，他赶紧就站起来了，手握宝剑，谁？噌的一下，从外边窜几个坨坨的和尚，身上背着包袱，一下就跪到英王富昌的面前，弥陀佛，王爷受惊了，金师大帅受惊了，驼寨主坏手包张望给您磕头了。英王富昌一看呢，是土牢寨主坏手包张望，原来的巡山大寨主，你是张望啊，而今剑山已破呀，我君臣历尽千难万险，总算逃出了虎口，看不见你们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啊？低头佛王爷，您记得我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当年汉高祖被项羽打败了72仗，后来一仗成功当皇上了，胜何足喜，败何足忧啊！想微臣当时当巡山大寨主的时候，就发现过这条密路啊。今天呢，剑山失败，大火起来了，我想啊，老军师跟谭元帅一定知道这条道。王爷，你想想，山中有人竟敢纵火，这里应外合。当时我就想了，军师大元帅准得保着您忠心耿耿的，要走就得走这条密路，所以啊，我就在这恭候王爷。果然不出微臣所料，王爷，这地方危险尚在，可不能久待呀，稍事休息，咱们军臣赶紧走，离开此地，逃往陕西长风岛吧，等待机会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王爷您说对不对呀？言之有理呀、啊，张望呢就坐这儿了，伸手把小包袱解下来，然后把小包袱打开。这金晨三个人眼直了，为什么呀？这小包袱里有一烙饼呢，底下是个扁壶水壶，这金晨又饿又渴都渴疯了，就瞧着张望卷起一张饼放在嘴里就吃，一边吃一边还说呢，王爷，微臣我呀就怕一时吃不上饭，所以呢带些干粮，您看这不用上了吗？这王爷三个人由打清朝起来劫法场，跟着出山打仗，水米都没沾呐，这张望着吃他妈饿呀，英王实在忍不住了，张王啊，王爷，你这饼带的多吗？有富裕吗？给孤家一张饼吃吧。王爷，您吃得下去我这饼吗？哎呦，有道是宝鱼烹宰，鸡宴糟糠啊，我一天没吃饭了。张王就卷了一张饼递给英王了，英王接过来咬了一口，一咧嘴，哎呦，谭天心说，您吃饼都咧嘴。张望啊，给我一张吧。张望卷了一张饼递给谭天，谭天一咬也一咧嘴。这燕普燕云峰看着别扭， 吃饼还咧嘴，都饿极了。吴良婆，贫道也感到腹中饥饿，张王啊，你也给贫道一张吧。张王又给燕婆卷了一张，燕婆一吃，嘿，也咧嘴，心里这骂呀，怪不得他们君臣咧嘴呢，这饼太咸了，能把人齁死，呆着吃啊，真饿呀。张王一边吃一边还说呢，天热，没办法，老金师，我怕这饼坏了，我呀抓了一大把盐就给搁面里了。啊，英王富昌点了点头，总算呢使劲的往下咽，把这张饼吃了。过了一会儿，这三位啊这嗓子眼都冒火呀，本来就渴，吃这么厚的饼，口干舌燥，这嘴唇外头全都冒白沫子了。张望就在这时候把水壶拿起来了，冲着君臣三个人一摇晃，哗啦哗啦里边水声，拔起这木头塞儿。英王正可急了，张王啊，你给姑家点水喝吧。那意思我也舍不得给您呢，往前一递，王爷您喝您喝，把水壶递过去了。王爷如同饮这甘露啊，咕咚咕咚咕咚就好几口。潘天也急了，王爷您给微臣喝点。英王就递给潘天了，桂林呐，你喝完了再给老军师喝点吧。谭天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擦了擦嘴递给燕普，燕普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张望急了，老军师您给我留点啊。燕普狠了狠心把这水壶交给张望，哎呦都没了，他摇晃摇晃底儿冲上，往下一倒，哗还有点水全掉到草里了。哟，我认为没了，感觉还有呢。嗨，英王君臣三个人太觉得可惜了。张望没办法，把这水壶往旁边一扔，时间不大，这英王富昌往后一躺就着了，谭天一出来也睡了，这燕普就念上佛号了。吴良婆，我这是怎么了？弥陀佛，可能中了蒙汗药了吧。吴良婆好张望，往起一站，扑通一下趴在地上就不省人事了。张望说话了，弥陀佛，二位贤弟出来吧。蹭蹭窜出两个来，一个是凤麒，一个是小侠于斗。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咱们前面说过，后山一字并肩王贺收贺天齐他们王府的奶娘于氏，在天王殿前劫了法场，拿着大刀把恶老道华佗给杀了。英王富昌得报了，让云霞道士杜清风几个人去捉拿这于氏，这几个人就把于氏捉住了，禀报了英王富昌。英王气坏了，杀，四个人全杀，有我的驸马爷我也得杀。就在这时候，谭小龙居胜于圣陶然率领三庄的乡勇攻打剑山城来到。当时谭天是着急，因为凤麒是他的妹夫啊，不能杀呀。凤麒要是被杀，妹妹就当了望门寡了。借着三庄攻打剑山的机会，谭天说话了，所以英王富昌传下口旨，把这土牢的寨主坏事包张望叫来，你呀把他们四个人押到土牢。这坏事包张望有打这木桩上把这四个人解开，然后捆好了，带着兵就把这四个人带到土牢了。等到了土牢里头，兵都出去了，这坏事包张望就把这四个人绑绳全解开了。张望聪明极了，他先问这王双全，问于氏，我说你们到底怎么当的事啊？王双全跟这于氏就把所有的经过说了。嗯，这事儿呢挺火的。张望赶紧拿着纸笔墨砚，于导啊，你先给你们家写封信啊，叫王双全他们两口子拿这封信到后山把郡主瑞娘接出来， 连贺叔贺天齐的贺榜也全接出来。那老爷们可是好人，一块上北京投奔你们余家啊，等你回京你们再办婚事。王双全一听，你别瞧这坏事包张望长得这样，头头和尚这心眼还不错，他不了解张望啊。这位大哥呀，你要把我们给放了，英王他们要回来呢。 放心放心，回不来了啊，快写信。 于斗就把这封信写好了，写好了之后交给王双全。王双全把信带好了，两口子给张望磕头道谢。 别磕了别磕了，赶紧走吧，该办事办事。 两口子匆匆离去。张望用手一指于斗， 别逃跑，我问问你，你师父是谁？ 你要问我师父，西方侠长臂昆仑飘然走，鱼城鱼洞海，嘿， 这辈分还算凑合啊，给我磕头叫师哥。 我告诉你，我师大爷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镇远，我师父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景山。 哟，感情您是侯门弟子啊，那是，磕头吧。于斗赶紧跪地磕头，您是师哥，小弟拜见。起来起来。 于斗起来了，张望用手一指凤琪，你可不想，你可是董谦董化一董老剑客爷的弟子，别瞧我侯门弟子，嘿嘿，比你辈儿小多了，我六十多了，我六十多了不能混出个爷爷的。那凤琪多聪明啊。行嘞，张大哥，有道是江湖无辈绿林无岁啊，出门在外肩板齐论弟兄，您是大哥，我给您磕头。说着就要行礼。张王一听高兴了，赶紧用手相搀，得嘞，用不着用不着，这还差不离啊，二位兄弟你们过来瞧瞧。他就把这两个人带到里间屋了，由打柜里拿出仨大包袱来打开了。于斗凤琪一看，这里边全都是龙黄焰硝引火之物。 你们再瞧这个。 张望呢又打一个油纸包，这里边有三块拍花饼。 二位贤弟瞧见没有， 灰色的三块拍花饼。这哥俩一瞧这拍花饼啊，跟烧饼这么大，上边有三个爪，就好像针头似的。书中暗表这针尖是空的，把这针在人的脑门这一扎，饼儿往脑门上一摁，这针就刺破人的头皮了。这药力呢就通过这空针就进入人的血脉之中，人立刻就昏迷。如果把它拿下来，这人被风那么一刮立刻就明白。一斗啊就爱打听事儿， 张大哥，这东西有什么用啊，您从哪儿弄的？嘿宝贝，我告诉你，这叫拍花饼。看见这针了没有，把这拍花饼往你脑袋上一扣，针扎在你肉皮上，一会儿你就迷惑，这下这风一吹你就明白了。嘿好东西，您哪儿弄的？告诉你，县前有个后山，这后山有个七星观，观里头有两位，一位是七星真人叶守明，一位是八宝真人叶守敬，我跟他们哥俩要的。 啊，别废话了，咱们赶紧吃饭，吃完了饭咱们三个人分工。 凤姐，我告诉你，拿着龙黄夜宵引火之物，你去烧俩地方，一个是传路，一个是招贤馆。 张大哥，我烧哪儿啊？ 你懂啊，你放火烧这王公大臣府， 那您呢？ 我去烧这天王殿。别光烧这几个地方，逮哪儿烧哪儿，明白了？ 我告诉你们，咱们烧完了之后就往后山跑。当初我当巡山寨主的时候，我已然摸清了，这在后山可有条密路。我想这燕普跟唐桂林 事一败，他们就得保着富城这老小子要离开剑山蓬莱岛，他们得奔陕西万龙藏锋岛。只要走这条密路啊，山庄的人一攻山，他们一败的，他们就往那儿跑。你们可记住了，他们不认识啊，找我呀。咱们烧完了一句曲，我带着你们走啊，到那儿准把他们拿住。这凤栖鱼斗可高兴了。凤栖说，张大哥呀，太好了，要能把鹰王谭天跟燕普捉住，咱们哥仨这功劳可太大了。那是，鱼斗也高兴啊，要捉住他们三个人，嘿，咱们剑山可就没白来呀。啊，行了行了，等着我炒菜啊，我烙饼，咱们吃饱了喝足了赶紧就走。这张望啊早就琢磨好了，把菜嘁哩咔嚓炒完了，烙饼烙了十几张，跑起他们三人吃的，剩下的一块面啪啪往里扔了几把盐。这盐饼啊齁人的烙了五张，把这蒙汗药就放在这扁水壶里，用开水一泡，放在旁边晾着。三个人吃饱了喝足了，张望呢就把这壶盖给塞上了，把饼给落起来了。两头呢放的是不咸的饼，所以张望吃的是不咸的，用这包子皮一包自己背上了。又找出三条大布口袋，一岛你给背着，张大哥没事背着几条大口袋干什么？嘿，我告诉你，这叫闲了置忙了用。哥哥我早就准备好了，这口袋用处大了，咱们晚上要在山里头睡觉，钻在这口袋里头，在里边一系这嘴儿，既防蚊叮又防虫咬，还防毒蛇猛兽呢。行，哥哥你心眼可够多的。张望又把这拍花饼带好了，三个人背起了龙黄剑鞘引火之物，走吧。告诉你们，后山找我，我在那儿等你们。三个人分头了，凤琪去烧这船屋，撒上龙黄剑鞘，拿这火折子那么一扇，干柴烈火嘎啦啦，烈焰飞腾，黑烟滚滚就冲上天空了。这兵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四散逃走啊，跟着又去烧这招贤馆去了。于斗呢就去烧这王公大臣府去了。这家伙大火不怕尸柴呀，尸柴怕大火呀，火这么一轰，这尸柴有点潮有点干了，他也得着啊。王公大臣府才一着，张望直接奔了天王殿，这把大火这么一放，所有的地方张望是全都撒上龙皇剑鞘引火之物，这鱼斗凤起也没闲着。这一把大火一起，英王君臣苦心经营三十年的剑山蓬莱岛就让这小哥仨给烧了，付之一炬呀。这凤起跟鱼斗烧完了奔后山，一看张望在这等着呢，走。这哥仨顺着山道就下来了，到了这密林深处找这小道了，藏着。三个人就藏在道旁的隐蔽之处了。等了一会儿，英王富昌、燕普、燕云峰、谭天、谭桂林来了。张望冲他们哥俩比划比划，你们在这等着，那意思我出去。所以他出来见着英王、燕普跟谭桂林，知道他们三个人一天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这张王坏他自个儿先吃，吃这不咸的饼，英王受不了了，英王跟他要咸饼吃了，本来就咸，再一喝水，这水里蒙汗药，他能不趴下吗？燕普也是一样啊，谭桂林也一样啊，全趴下了，就燕普是半明白半趴下的，知道是张王的坏。这时候张王把凤栖鱼斗叫出来了，鱼斗一条大拇哥，张大哥您真是神机妙算，少废话吧。张望手底真利落，掏出三个拍花饼来，在燕普、唐桂林还有富昌的脑门上啪这么一摁。鱼斗是急脾气，行了， 咱们赶紧扛他们走吧。嘿，慢的，二位贤弟，你们别以为剑山破了就全都成功了。你们要知道，这贼跑了，富昌的死党还不少呢，尤其这老家伙燕普，他外边就是死党，都在周围埋伏着潜伏着呢。咱们扛他们一走，如果被贼发现了，咱们仨的命就没了。那您说该怎么办呢？嘿，于总，把你这布口袋拿来，把这三位装在三个布口袋里，有人问呢，咱们就说扛着白鲁。嘿，这倒不错。于总就把这包袱解下来，把这口袋给打开了，把这仨人一人装一口袋，张望呢就把这口袋嘴一系，弥陀佛，咱们一人扛一个，得嘞。于总说：“谭天谭贵人是我干爹，我扛他。”凤起一想啊，行，英王富昌是我岳父，我扛这王爷吧。弥陀佛，我是和尚，和尚我应该扛这老道。坏事包张望呢，就把云台剑客燕普给扛起来。这个地方呢，就叫三党英王副宝臣。哥仨扛起了英王君臣，由打后山往西，打算到成都，把英王君臣交给钦差大人年羹尧立这盖世之功啊。三个人想立功那么容易吗？走着走着就该出事了。到底英王君臣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其实我并不想哭，只是眼泪不曾知道。其实我并不想哭，只是我的心有些痛。其实我并不在乎你用什么方式对我，其实我只是有些难过，难过你为何不肯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你从说爱不爱，叫我应该如何选择。其实我真的好想明白，在你冷漠的眼中是否有我。应该 你冷漠的